今日的佛经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就叫做《赤金钱》，请各位收听。 小姐啊，开了饭啊。小姐吃了饭先好不好？开了饭好耐的了。 大婶，我不吃了。 啊，不吃？哎呀，你今早都未吃过嘢，不肚饿咩？来啦，吃少少啦，好好送啊。 我都话不吃咯，我不想吃啊，你唔好逼我啦。 哦，唔想食啊，咁就系冇胃口啦。咁饮啖汤啦吓。 好啦，咁我饮啖汤。 哦，小姐点啊点吓？ 我唔饮啦， 逐亲啊，咁唔好饮啦，唞下啦吓。 我唔想唞啊，我瞓唔着。 好好好，唔唞就唔唞啦。不如出去花园行下，散下闷啦，好唔好？ 唔去了。 哦， 大婶，我真系唔明白，我父亲做咩咁奇怪？点解佢咁中意啲奇珍异宝嘅呢？ 小姐，奇珍异宝就系人都中意噶啦，明珠宝玉真系好可爱噶。 可爱都唔系咁噶。边度有话逼个女去做娼妓嚟换取啲宝物先得嘅？ 咁又系呢点我都唔明白，点解王爷会咁残忍嘅？逼女为娼嘅人都有，不过人哋系为咗穷啫，但系王爷有钱噃， 咁咪就系咯。我都唔知道要做到几时添嘅。 哦，咁就好难讲啊，小姐你又生得咁靓，又咁后生， 系咁咪真系惨。 哎呀，唔好讲咁多啦，我哋出花园行下啦，吓啊，睇下有冇比丘嚟化缘都好噃。 好啊，我哋行啦。 好。啊，小姐啊，呢篱笆外边有一个比丘。生得高高地，肤色几白下噶， 系噃，大婶啊， 吓， 你快啲攞啲食物出嚟供养佢啦。 哦，咁我去啦吓。 嗯，比丘尊者，请等一阵接受我嘅布施啦。 施主，多谢你。 尊者，我咁样叫你啱唔啱啊？ 称呼修道人做尊者，当然啱啦。不过你可以叫我做佛陀的。 佛陀？你就是佛陀？ 嗯。 佛陀，请接受我的礼敬。 女施主有礼了。看来你有些不开心的事吧，是吗？ 佛陀，你真是没光锐利，竟然看到我的心事。我叫做如意，家世都唔错，系王爵嘅后代嚟嘅。 哦，你就系如意啊？你嘅事我都略有所闻，我好同情你。 佛陀，到底我有咩过失，竟然得到咁嘅际遇？ 施主，境遇嘅嘢。自然有因果关系，过去世宿业碰到现在的缘，就形成境遇了。 佛陀，人哋话你好有智慧，请你教下我，我应该点做先至好？ 好，事主都无谓怨恨啦，净系怨恨系无济于事嘅。 咁。咁我应该点做？ 你一方面忏悔，另一方面行布施道，广结善缘，希望将恶劣嘅境遇扭转。 佛陀，真系嘅，系咁真系好啦。不过我父亲佢 无谓提你嘅父亲啦。人嘅贪婪、爱欲、恐惧同埋憎恨，都系由愚昧而起嘅。而人嘅痛苦、灾难，亦都系因为愚昧而产生。愚昧实在系人世间最难根治嘅病毒嚟。 佛陀，我相信你，我接受你嘅教导。 好，有信心，然后有成功。 啊，我嘅保姆拎咗啲食物嚟啦，请佛陀接受啦。 系啊，食物拎咗嚟啦。 多谢。 哎呀，老爷嚟啦。 哦，哈哈，如意，乜你喺度啊？ 父亲。 嗯，呢、这个系边个嚟噶？如意啊，佢系唔系嚟见你噶？啊？ 佢系佛陀嚟嘅。 佛陀？佛陀唔紧要啊。喂，你有冇奇珍异宝啊？ 父亲啊， 呢位事主，我有好多珍宝啊。 哦，好好，佛陀，你真系有好多珍宝啊。 系， 我记得啦，你系加比罗国嘅太子，应该有好多珍宝嘅。系咧，佛陀，你可以俾啲我嘛？ 可以，我嘅珍宝随时都送俾人。 多谢多谢多谢，系咩奇珍异宝嚟噶？佛陀， 施主，你坐低先，我想同你说法。 啊，佛陀，乜你嘅宝物，即系喺边处啊？啊， 施主，贪爱系烦恼萌芽之地，贪爱会毁灭世间一切嘅善。贪爱好似蔓草，延长滋生，紧紧缠绕人心，吸尽人心嘅善意，令人受佢嘅诱惑而沉浸于魔道之中嘅。 哎呀，佛陀，你讲乜嘢啊？ 野兽为咗争食一片骨头而争斗，结果两败俱伤。一个手揸住火炬迎风而走嘅人，往往会被自己的火炬燃烧。贪欲危害于人亦是一样的。 哎呀，佛陀，你讲完未啊？啲金银珠宝在哪里啊？ 施主，头先的道理就是珍宝呢。 啊， 这些珍宝会令你只往色迷，一生得益的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。 施主，奇珍异宝只是幻想之物，过分沉迷会迷失自己的。 哎，如意啊，你而家好攰噶啦，不如又去休息吧。 父亲，佛陀的说话是金石良言嚟噶，你听下啦。 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知道啦，入去休息啦，等阵仲有人要见你的。 父亲， 哎，入去啦，大婶，侍候小姐入去。 是。王爷啊， 嗯， 客厅有几个人等住见你啊。 嗯，是哪个来的？ 是容吉同埋一个男人。 容吉同一个男人？嗯，怕有珍宝来交易的。顶了。仲有哪个？ 仲有一个后生仔。 后生仔？ 嗯， 找我有什么事啊？ 他说想见下小姐。 哦，咁大上头。得啦。啊，大婶，个后生仔系点样噶？系唔系贵家公子咁样噶？吓、 啊，哦，咁睇个样就唔似系贵家公子噃。 嗯，咁佢有冇提到带咗啲咩奇珍异宝嚟啊？ 佢冇出声啊。 哼，咁又冇咩倾头嘅啫。 父亲啊，佛陀仲喺度噶。 哎，佛陀啊，佢喺度冇咩事噶，请随便啦、 啊。好，施主。我告辞啦， 佛陀，我仲想同你倾下偈。 如意， 我听日会再嚟。 再见， 再见。 再见。容吉，你又嚟 啊？王爷， 嗯， 容吉同王爷请安。 嗯，唔使咁多礼啦， 一场嚟到有咩交易？ 王爷，我带咗阿姨嚟，佢有啲宝贝想卖。 哦，宝贝就最好啦。系咩货色嚟啊？ 王爷啊，我系水客嚟嘅，经常都来往海上嘅，所以揾到啲奇货啊。 哦，奇货啊？ 系啊。 好啊，好啊，睇下。 王爷啊。呢粒咧就系夜明珠，喺黑暗嘅地方会放光噶。 系，冇错啊！哇，白果咁大粒，圆润光彩，仲系夜光嘅添。 系啊， 好嘢，好嘢！ 王爷啊，阿姨喺海上十几年，收集咗好多珍奇宝物噶。 啱晒，啱晒。我最喜欢收藏宝物的。喂这粒珠呢合晒我的意思。我要了它。 王爷啊，给回多少使用阿姨好吗？ 要的要的要的。给两啖谷它够未啊？ 阿姨啊，两啖谷啊，你认为怎 样啊？没问题没问题。不过我仲有好多其他嘅嘢㗎喎，睇完先至講啊。嗱呢嚿呢就係玛瑙。王爷啊，你睇下红润晶莹几靓啊。 係啵，啊，剔透玲珑，好嘢。仲有咩 啊？仲有仲有。王爷啊，呢嚿呢就係水晶。你睇下直情白到透明嘅。 係呀。好嘢，好嘢！哇，乜原来你有咁多奇货噶？喂，嗱，你留低喺度食饭吓，我哋慢慢倾，慢慢欣赏吓。 好啦，好啊，多谢多谢。 阿姨啊，嗱，你过去嗰边饮杯茶唞下先，我睇下个后生仔揾我做咩先吓。 好啊，好啊，王爷随便。 王爷啊，我去叫嗰个后生仔嚟咧。 你去啦。 好啊，好啊。后生仔。过来 。 你叫咩名啊？ 我叫做家弟。 嚟呢度做乜嘢？ 我想。 想乜嘢啊？讲啦。 我。 啊？ 系咁嘅。我仰慕如意小姐，我想亲近下佢啫。 啊？哎呀，你想亲近如意小姐？ 唔系啊，我唔敢咁大胆啊。我只是想见下佢啫。 唉，睇下你个样啊，真系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咩？ 容吉，由得佢啦。或者佢有条件都唔定。 系。老僧仔，呢位系王爷，如意小姐嘅父亲。 王爷，我系家弟，想见下如意小姐。 家弟，你为咩事要见如意？ 王爷，我听闻人哋话如意个样好靓，花容月貌，峨眉凤眼，高梁鼻上，啲牙齿有把。 喂，唔使讲咁多啦。我问你一句，你有几多身家？ 身家？ 身家？ 我系个穷光蛋，一贫如洗。 吓？咁啊？咁都冇问题，不过点都有多少家底，多少珍藏㗎，少少唔拘㗎，係喇。 家底珍藏 係喇 都冇乜㗎。 如果完全一啲宝物都冇嘅，咁呢样嘢就冇得傾。 王爷，我只係想见下如意小姐啫，见一次面我就心息㗎喇。 笑话，我俾个女当枪啊，都无非想搜集宝物啫。容吉， 再 带佢扯。 系，喂，扯啊，叫你扯啊。 咪住，王爷，我记起啦。我有一件家传宝贝，系金钱嚟。 金钱 系 好啊，唔拘啊，攞嚟睇下系唔系宝物。 王爷，我呢个金钱系真系一个秘密地方。要人帮手先攞得到噶， 好啊，可以去攞啊。咁使唔使人陪埋你一齐去帮手啊？ 王爷， 我就系想你派一个人帮下我手。 好，可以啊，容吉 啊，王爷， 你抵下谂，帮家弟去攞个金钱嚟。 好好好，王爷有命，我梗应承嘅。系家弟啊，行啦。 啊，咪住啊，王爷， 嗯， 系唔系我攞咗金钱嚟，你就准我见如意小姐啊？ 哦，咁啊要睇过先噃。 喂喂，行啦行啦，拎咗翻嚟先讲啦，点知系咩嚟啫？ 王爷，我扯啦， 行啦行啦吓。 好，真系开心啊！我同阿姨倾埋佢嗰啲宝藏先。 喂，家弟 啊， 你做咩行嚟呢啲地方噶？咁耐都未到嘅， 容吉叔， 嗯， 就到噶啦，嚟，嗰、那个山仔就系啦， 啊，哇，荒山野岭，啲宝贝会收藏喺嗰度嘅，喂，系咪好稳阵啊？ 唉，或者系啦， 喂，家弟啊。呢度系山坟嚟噃，冇屋嘅。 嚟，到啦。 哦，系边度啊？又话到屋都冇间嘅。 嗯，系冇屋噶。 哦，冇屋噶。喂喂喂，家弟啊，喂，咪讲笑啦，乜咁顽皮噶你？搞人哋个山坟，你个金塔嚟噶喎，你睇下。 你定啲嚟，呢个金塔。是我父亲的，我有权搬动。 啊啊，喂喂喂喂，咩话？阿家弟，你打我金塔，喂，啲骨折是你父亲的。 是啊， 哎呀，家弟，就算你行过啊，都唔使惊动你父亲的。喂喂，走吧啦，走吧啦。 容吉叔，我就喺呢度攞宝物噶啦。 啊，喂。乜咁搞噶？哎呀，你真系啊！你拎起个骷髅头，咦咁核突嘅？喂，咪搞咪搞，哎呀咪搞我！哎呀， 父亲，父亲，你原谅我，你唔好怪我。 哎呀，真系好核突噶，好闷噶。喂喂，家弟啊，你唔系要拎你父亲嗰个骷髅头当系宝物啊嘛？ 唔系，我系拎个金钱啫。 哦。咁、那个金钱喺边度啊？ 嗱，个金钱喺我父亲嘅口度。 原来个金钱摆喺个骷髅头度啊！哎呀，咁肉酸咁恐怖噶、啊！ 系咁嘅。 哎呀， 呢、這个金钱系全家之宝，我父亲最中意呢件宝物。佢临死嗰阵。吩咐用嚟掟口嘅。 哎呀，咁你都忍心攞咗佢？ 容吉叔，我都知道唔啱嘅。不过我除咗呢个方法，我冇其他方法噶啦。 唉，我唔知啦，我唔知啦。喂喂，而家点啊？扯得未啊？ 得噶啦，等我挤翻好父亲个骷髅头落金塔先啦。 啊？哎呀，睇见你眼冤啊！哎呀， 父亲。你原谅我， 喂，家弟啊，你唔行我行噶啦，天色就黑噶啦，冇灯冇火点行夜路啊？ 容吉叔， 啊， 嗱，你睇下呢个金钱，系真金，好宝贵噶。 唔系佢，唔系佢，哎呀，喺个骷髅头度拎出嚟咁污糟，一浸水好臭噶。喂，家弟啊，洗干净先至交俾王爷啊。 得啦。我知道噶啦。 嗯。你呢个金钱好靓啊，系纯金嚟噶、啊，容吉、 啊， 你话系嘛？ 系 啊，王爷啊， 真系靓， 而家洗干净，真系金光闪闪，系纯金嚟噶， 纯、金。 哋嘅炼金术一直都唔炼得精。所谓金啊，只不过系铜铁石混合嘅啫。做纯金啊，要特别技工噶。啊，难得，难得。 王爷 啊 啊，系咁嘅。小人上几代都是做打金的、 哦、 所以父亲做了两个比较金质高的钱， 是吗？是吗？ 留为收藏啫。 咁、啊啊、你屋企啊，仲有好多噶噃，系嘛？ 早嗰排有几个嘅、 哦， 不过都卖晒咯。 哎呀，嘥晒啦。系咧，乜点解呢个你又保留得咁耐呢？ 呢、這个。呢、這个金钱是我父亲做的。 哦哦。 他呢最喜欢呢件宝物，叫他做赤金钱。 嗯。 遗嘱写明话要挤入他的口度陪葬的。 哦。咁你又冇照他的说话去做了吧，是吗？ 不是。 啊， 是我不超。我在他的骷髅头拿出来。 啊，哎呀，乜咁搞啊，哎呀，真是令我作呕啊。正话我只同佛陀讲道有啲意思啫，而家俾你搞到我呕晒添啫。 王爷，你想下，一个人死咗之后，就乜嘢权威风光都冇晒。家弟嘅父亲生前咁喜爱呢个金钱，但系死后都唔能够保护，而俾人由头骨度攞出嚟。请问王爷？有乜嘢感想？ 佛陀，我而家真系如梦初觉。 所谓生爸爸，死爸爸，你都好应该觉悟啦。 佛陀，咁系唔系乜都唔好要，唔使发奋咩？ 咁又唔系，做人系应该及时努力发奋。争取成功，不过要将成功的果实分给大家，同众生广结善缘，这才是真正的福状。 是吧，我摆埋这么多珍宝做什么呢？好，一于这样说，我要布施。 是这样真的好了，父亲，那我怎么样？ 王爷，如意小姐是你的女、 嗯、 你要为她设想一下，不要再难为她了。 嗯，我明白了。 王爷，我想亲近如意小姐。 哼，给回个臭钱你，切，你个不孝子。